清楚，那让我承受潜伏内心最柔软的感触，长成了大树，让生命有高度，让明天把今天给记住，不是因为孤独，因为我们追求的专注，不管它起起伏伏，让今天把明天变特殊，未必因为幸福，因为是不是就不会想念，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，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， 完成我在爱情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昔，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在空虚在别离，不到落寞不会离去，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谁和我对戏，爱若让人幻想起，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， 想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。